咖啡厅挺偏僻，毕竟此时距离比赛结束时间也不算太久，当街一些显眼的去处有不少看过比赛后再做一些消遣的玩家。叶修他们三人跑到这地方肯定是要被围观的，好在烟雨主场，楚云秀熟门熟路，带着两人来了这么一个很清静的所在。落座，点了一杯咖啡，烟果然早在走来的路上就吸完了。叶修望着咖啡厅里显眼的禁烟标志直愣神儿。欣欣真的不错，楚云秀开口。 烟雨呢？ 叶修倒是不客气，直接把话切主题去了。他看得出楚云秀心情挺郁闷的，会在赛后约着坐坐，那多半也是因为战队的原因。你觉得呢？烟雨目前问题就在战术上，这谁都知道。不过战队战术这种东西，其实对于竞争对手之间来说也该算是个秘密的东西。只不过战术这玩意儿不像银装的数据，那在比赛上里是有表现的，所以战术本身不算什么秘密武器，关键还是对战术的执行力。301现在骑士掩护刺客舍命一击的打法玩得如鱼得水，但你换个队来模仿恐怕就没这威力了。不同的选手角色，不同的战术，这都是要因地制宜的，所以战术这玩意儿也没什么值得避讳的。你会的其实大家都会，就看用不用了，只不过互相请教出主意那可就真少见，谁没事去帮竞争对手提高啊。不过眼下楚云秀说到这儿，叶修却好像没怎么在意这种事似的，有话就直说了。 目前的战术体系明显不是太合适，打个比方吧，篮球场上有一个大个子带四个外线球员这样玩的，但没有一个小子和四个外线一起跑来跑去的。烟雨现在就是后者，这样的阵容打法偶尔当当骑兵还可以，当主战体系恐怕就有些不合适了。 谁说不是呢？ 知道怎么还不调整啊？ 你觉得应该怎么调整？ 孙亮应该打团队首发。 孙亮是烟雨阵中成员，职业拳法家，本来一直是烟雨主力成员的，不过这赛季烟雨改变了战术体系后顿时就成了轮换选手了。 哦，那让谁下来呢？ 叶秀一怔，这么简单的问题楚云秀根本不至于要一步一步地问他。换谁下去？说这话的时候楚云秀一脸的无奈和苦涩，顿时知道这当中肯定是有隐情。稍想了想后，叶秀也立即意识到了一点大概， 必要的时候那对姐妹也只能拆开安排了。 问题是他们不能拆。 哦， 叶秀明白了，顿时再没有说话，因为他已经猜出了事情的大概。舒适姐妹不能拆，哪有这么绝对的事儿啊？两人的组合现在又不是在保障着战队的胜利，反倒是因为他们两个共同挤占在场上，让队伍没法组成合理的职业构架。不能拆不是战术层面的不能拆，而是其他方面的诉求，而能让战术都为此做出牺牲的，那就只能是来自俱乐部的决策。这也不是战术问题，这是烟雨俱乐部的经营问题，他们的经营思路要求舒适姐妹都在场上。想想烟雨特意为了这对姐妹的角色还专门拜托官方调整了一下角色性别，可见对这二位的重视和期待。而对于职业选手来说，价值体现终归还是要在比赛场上实现的，所以俱乐部方面直接要求这两位必须要组合出场，也就不足为奇怪了。而这正是让选手很厌烦却又很无力的一件事。经营凌驾在战术之上，外行插手指挥内行。楚云秀约苏慕城坐坐，看来也根本不是想寻求什么解决之道，只是心情苦闷，想找好朋友聊聊天抒发一下。现在话一说的基本明白了，三人顿时陷入了沉默。这种问题楚云秀如果无力解决的话， 叶修、苏慕成他们这些外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楚云秀、李华，这是烟雨战术的真正核心组合，他们这对搭档组合的价值更在舒适姐妹之上。如果最终是需要他们两个为求合理的职业搭配做出牺牲的话，那牺牲的就不仅仅是个人，牺牲的更是战队的战斗力。如此一来，建立起合理体系的烟雨又能展示出多大的战斗力呢？而且这两人当中真要选一个筛出阵容的话，楚云秀比李华更合适，毕竟舒适姐妹都是远程神枪手，和元素法师在作用上有一些重叠，留李华的忍者在场更能丰富战术，如此一来命题就更无解了。楚云秀、风城烟雨，那是这支战队的队长，灵魂角色，你让他不打主力，烟雨是想彻底从零开始了吗？叶修脑子里把烟雨战队的情况来来回回梳理了一遍，发现真是个无解的可怕命题，难怪楚云秀会这么无奈。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苏慕成这时突然问了句。他从到咖啡厅以后一直就没说过话，不过该想到的他也想到了。 我不知道。 楚云秀的眼神有些空洞，这个赛季他真的有些迷茫了。俱乐部上层强制要求战队把舒适姐妹放入主力阵容中，可是烟雨的核心班底根本就不适合一下子添进来两个神枪手，但是没人和他讲这个道理，俱乐部就是要让这些选手通通都在场上，风城烟雨、林暗草晶、谁不低头莫敢回首四个角色通通都要在。叶修还假想着楚云秀或是李华做出牺牲，但事实上呢，这都不可能。烟雨是很贪心的，他们不只要看到姐妹花，还要看到他们的核心搭档，他们就要求用这么一套不合理的阵容打出成绩来。烟雨已经飘摇了半个赛季了，但是上层却依然不肯做出改变。在他们看来，再差一点儿，烟雨的成绩就可以有起色了，只要选手们再努力一些，战术再娴熟一些，就能迎来漂亮的局面了。他们想当然地忽略了一个事实，烟雨选手在努力的时候，其他战队选手也在努力，烟雨战队的战术在不断纯熟的时候，其他战队的运作也越来越流畅，而烟雨战队职业组合造成的天生短板却永远也弥补不上。这样的烟雨想赢太难。楚云秀尝试了半个赛季，殚精竭虑，最后烟雨却也就这样的局面，除了无奈和苦涩，他还能有什么别的情绪吗？ 不能调整的话，那也只能做更大胆的尝试了。 叶修突然说。 说。 呼啸。 果然吗？ 你已经注意到了吧，烟雨或许可以复制呼啸的打法。 那真是亡命的打法。 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不想就这样放弃的话。 楚云秀沉默。战术谁都可以用，关键是适不适合。烟雨战队历来被认为偏软，这几乎已成他们的风格之一，而现在让他们这偏软的风格去打呼啸那种拼命三郎一般的战术，这显然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这只是一个无可奈何败中求胜的选择。就是呼啸战队自己若不是成绩一直不顺，又哪会变得这么极端，不带治疗的战斗终归有着大风险。三人又陷入了沉默，楚云秀一肘支在桌上，另一手拿着小勺搅和着面前的咖啡，搅了很久很久，到底还是一口都没有喝。 走了，回去了。 他突然站起身。 这就走了？ 叶修和苏慕成都惊讶得突然。 还有两集电视剧没看。 这都几点了？ 你以为我是看电视吗？ 好吧。 叶修无奈和苏慕成一起起身。夜已经深了， 楚云秀带着他俩来到这个偏僻咖啡厅外的巷子，没有路灯，星光下楚云秀的身影模糊地走在最前面。烟雨的处境说是内忧外患一点也不夸张，可是作为战队队长，楚云秀也只能默默地撑起这一切。在这一点上，他或许比太多的男选手还要有韧性。至少烟雨糟糕成这样，外界纷纷声讨他们的战术，而俱乐部又不愿意改变的情况下，他一直没有多说过什么，只是继续想着办法，想着怎么可以让这套不合理的阵容打出让人欣慰的成绩。 好了，我走这边，你们酒店呢？哪边？ 路口楚云秀停下来问。 那边， 苏沐橙指了指。 好，回头网上聊。 楚云秀走过来抱了抱苏沐橙。 要加油啊， 苏沐橙又一次说着。其实晚上大家并没有聊很多，叶修所说的那些楚云秀明显早就清楚，他或许只是想和女朋友一起排解一下心情，或许想从这里再收集一些勇气和信心。总之， 我会的， 楚云秀轻轻地说着，转身挥挥手，渐行渐远。很快，职业联盟第32轮，当晚的比赛中，大家眼中已经没什么戏可唱的烟雨战队，在团队赛中赫然排出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阵容，6个攻击角色，直接没有治疗。